南昌新网报民众之声8月4号上载一篇社论，要求朴槿惠正确接受对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民心。另外，据南昌县的新闻一等一些媒体报道，由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崇外卖国行为，在南昌县对朴槿惠的支持率急剧下降。